第156章，故地重游。 更诡异的是，油货发现秦鸠和九二的脚下一片空白，他们根本没有影子。任谁看到那一幕，都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。九二卧去一声，后退半步，他原地转了两圈，发现不论自己怎么动，不论月光和灯光从哪个角度投照过来，都没能照出自己的影子，仿佛他根本不是活人似的。油货很快反应过来， 老毛病，考生只算了我一个。 他转头看向更远处，一排装备车停在那里，高旗攀在低亮的车门边，牢牢盯着渡灯流。余文和老余不太放心，上半身都探出了车窗，远远朝这里张望。油货确认了一遍，他们几个同样没有影子。就这么一个分神的瞬间，地上的影子又有了动作，他悄无声息地伸出手，猛地抓向了自己的脖子。油货突然皱起眉，他感到喉间一股莫大压力，勒得他滞住了呼吸。 砰！脚边突然一声炸响，碎石飞溅，带着一小片尘烟。影子所在的地面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弹洞，旁边是暴起的裂痕。反应如此之快的人是秦鸠，紧接着九二二也回过神来，掏了枪对着影子就是轰。子弹废了不少，地上一片狼藉，鼻前火药味弥漫，但那片影子却丝毫不受影响。接着154的影子也对油货伸出了手， 先回车里。 油货一把抓住秦鸠的手，借力大步往回。暂时性的窒息还不至于让他太狼狈，但脚步确实有点虚浮。 那这个 922看了看巡查的154，又看了看秦鸠油货的背影，也不废话了，当即一咬牙，仗着个子高，把正要掏警报器的154扛上了。一进车厢，秦鸠绷着脸啪啪掰了一串开关，车内所有能开的灯都被他打开了。油货窝进座椅，他感到一阵强光落下来，闭着眼都能感觉到鲜亮，脖梗间的力道骤然一松，新鲜的空气终于灌了进来。油货仰头靠在椅背上，深呼吸了几下，直到缺氧的薄红顺着脖梗退下去，他才睁开眼，坐直身体。秦鸠正弯腰看着他，手里握着手机，冷白色电筒光和车顶几个大灯勉强制造出了无影灯的效果，让油货从影子的偷袭中脱身。 好点了。 油货点了点头。车厢的门被哗的拉开，922扛着154进来了。 老大，他刚刚要发警报，我怕招来更多的人，就干脆把他也弄回来了。 922挑了个不容易照出影子的位置，把154放下来。 他顶着这么张脸，我还真没法下狠手。 922对秦鸠抱怨着，又隔着小窗口冲前面叫道， 1006，帮忙把座椅底下的绳子扔过来，我先捆上再说吧。 不一会儿，赝品154被捆成了蚕蛹。021、余文、迪迪他们几个不放心，纷纷钻进了车厢。 哥，秦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情况？154怎么也在这里？ 秦鸠简单解释了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余文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所以对影成三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影子变成活的，也算一个独立的人。 老于脸拉得像个倭瓜。 那这也才两个人呢，不是三个人吗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 老于说着，又觉得背后寒毛直立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 别找了，还有一个是月亮。 月亮？ 对，人家对影成三人是指月亮、李白，还有李白的影子。不是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 老于和迪迪都看着余文，满脸惊讶。 你居然还记得诗的意思，不是说考完就忘光了吗？ 那也分人， 傻缺系统糟蹋我偶像的诗。 余文在旁边嘟嘟囔囔，零二一还真去看了几眼月亮。迪离蹲在旁边支着下巴，已经开始写小论文复稿了，一看就打算长篇大论分析一下。 别看了小姐，考场再怎么奇葩也不至于找月亮当 boss， 月亮能干什么呀？砸死我们，按照系统一贯的做法，估计就是取个简单的意思。 你是说去掉月亮就人和影子两样？太直接了吧。 是啊，有道理。 迪离跟着点头附和，就连余文和老余也觉得好像没这么单薄。 不算直接， 你也这么想？ 零二一一脸讶异，接着表情就变得纠结起来，动摇得很厉害。 只要是普通考场确实太直接了，但这个考场是特殊的。 是啊，特殊的不应该更复杂吗？ 你把它当成真的考试了吧？众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，都茫然地看着秦鸠，心说这不是考试是什么？别忘了这个考场设立的目的，它可不是用来考试的，只是打了个幌子而已。系统设立这个考场，只是为了在主控中心前面加一道屏障。屏障是什么？就是最好把闯进来的人直接弄死在这里，免得添乱。秦鸠顿了一下，抬眼问零二一：“你觉得他会把屏障搞得那么循序渐进吗？”零二一脸一白：“ 不会，会直接设成死局。” 完完全全的死局是违背原则的，他会稍微委婉一点，留一个生门，但那个生门一定不是正常人能办到的，有也约等于无。众人表情顿时变得很难看，余文咽了口唾沫，干巴巴地问：“ 那怎么办？”“ 凉拌。” 九二二晃了晃手机，里面是他和一五四之间的往来信息。 我们本来也不是来找生门出去的，我们是来打到他崩溃的。一五四说了，进考场之后别被系统打岔绕进题目里，直接找考场的核心位置往死里轰，轰到整个考场难以维持，主控中心自然就暴露出来了，不然我们搞那么多武器干嘛？ 这个计划简单粗暴，省去了诸多弯弯绕绕，大家顿时又来了精神。 先考区的核心位置， 零二一反手一指，遥远一些的地方，双子楼立在夜色之中，灰蓝色的玻璃在月光映照下微微发亮。 按照现实来说肯定是那里，但这是一个复制版本的考场，核心在哪就难说了。监考区那么大，再算上西北方的森林和那片海域，要找一个核心位置那不是大海捞针吗？ 嗯，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找人带。 哪个智障这么好骗，还能给带路啊？ 晚上试一试就知道了。 考场时间夜里十一点，驻扎监考区边缘的大部队终于有了动静，十几辆装备车同时启动，按照计划分别驶往不同方向。如果此时铺个追踪地图看一下，就会发现他们每一辆的目的地都很讲究，东西南北、中心和远郊都覆盖到了，近乎平均的散落在监考区内。大部分监考官和考生都跟着车走了，但有两个人例外，尤霍和秦鸠没有跟车，而是直奔一个地方，会议中心。按照系统所说的，每天晚上12点整，监考官们会聚集在会议大厅里，等着考生前去告知正确答案。这两人要去的地方正是那里。会议中心是个棱柱形的建筑，各个节点都有会议室，不同会议室之间有长长的走廊相连。 油货刚迈进大门，脚步就停了一下，他有一瞬间的恍神，因为这里的每一根廊柱、每一片玻璃都能在记忆里找到痕迹。 监考区的建筑很多，他去过每一处。会议中心并不是他去的最多的，却是他印象最深的。因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白天出入这里，晚上又总会梦到这里。梦的内容很单一，就是秦鸠刚回系统那天的场景。梦的起始总是他自己一个人走在空气的长廊里，很久很久也走不到头。而梦的结尾又总是转过一个拐角，看见秦鸠，对方站在阳光最亮的地方，冲他打量许久，然后轻轻的啊的一声， 抱歉，我好像不认识你。 这个梦他重复做了很久，哪怕后来跟秦鸠重新在一起也依然如此。然后持续大约半年，直到某天他忘记所有事情。 怎么了？ 秦鸠在他耳边低声问道。尤霍倏然回神，他垂着的手指动了一下，习惯性的抬手捻着耳钉。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。 他明明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，却又好像昨天才刚从这里走出去。秦鸠看着尤霍平静如常的侧脸，忽然说， 很早以前我就想这么做了。 怎么做？ 在这个地方正大光明地跟你并肩，宣告我们同一阵营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尤霍没说话，他的眸光从薄薄的眼皮下瞥出来，即使近在咫尺，也让人拿捏不透他到底看着哪里。过了片刻，尤霍才开口说， 我也这么想过。 他其实是一个迟钝的人，可能真的是在冰水里泡惯了，要等到完全融化解冻，才会后知后觉地尝到之前寒冷的尾巴。但这是好的征兆，不是吗？只有身处暖春，才会怕冷。